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是很有意思。十二岁的孩子耶稣被他世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带到耶路撒冷去过，为了过逾越节。这是他们家根据上帝在旧约里的规定每年的习惯，以色列的男人必须亲自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为了过这个逾越节。约瑟和玛利亚蛮虔诚的，每年都花了这个时间，包括旅行的时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耶稣现在是十二岁了，以色列对以色列的男孩来说，这个年纪就是那孩子成大人交接的时间。在这十二岁的年纪的时候，男孩子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了过节和从圣经老师多学习上帝的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很适合路加记载了这次的朝拜。这段经文有意义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约瑟和玛利亚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正在往回拿撒勒的路上，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天路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的儿子没有跟他们同行的人在一起。哇，糟糕了，他们当然马上回耶路撒冷去拼命找他们的儿子，第三天在圣殿里才找到他。耶稣在那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圣经说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他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不懂耶稣的意思。反正现在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回拿撒勒去，并且圣经说耶稣顺从他们了。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几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第一，十二岁的耶稣很认真学习上帝的道，他这样才能让人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但是耶稣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时候选择没有用他神性的能力，特别是他在长大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大概都不怎么使用这个神性的能力。他应该就是当一个一般的人也需要学习的人，虽然他当然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稣认真学习上帝的道的好榜样，我们自己应该照样做。好，第二个榜样是跟第一个蛮像，约瑟和玛利亚很注重去圣殿这个地方，他们每年至少一次从拿撒勒走三天的路去那里。耶稣自己当然也注重圣殿，因为他父母离开圣殿之后，他仍然留在那个地方，多花三天的时间谈上帝的道。那么你或许觉得这个圣殿的注重是跟注重学习上帝的道一样的，的确两者都当然有关系的，因为人在圣殿就是听学习上帝的道。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另外特别强调那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你虽然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学习上帝的道，但是上帝强调你要把你自己从你所住的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别选那个地方，他要他的子民去为了敬拜他。 虽然圣殿当然不能容纳捐助上帝，但是上帝特别选择居住那个地方，比如说他只有在那个地方会借着那献祭系统来赎他子民的罪。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情况当然有些不同，耶稣来就完成成全圣殿的意义和用处，我们基督徒现在不必跑去耶路撒冷，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的身体，就成全结束了旧约在圣殿的献祭系统。我们现在根本不必献祭求上帝赎我们的罪，耶稣已经完全做完了。但是我们虽然在现在不必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去一个地方聚在一起听学习上帝的道，也要去那个地方为了领圣餐。耶稣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和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道被宣讲被教导的地方，也是洗礼和圣餐被执行的地方。我们今天这群人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感谢主。但是我们都认识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有时候会认为啊，不一定要去教会，反正我在家里可以看圣经就好了。我记得还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告诉我说他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去教会，但是他说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教会，他去的教会会把牧师的证道都放在网络上，随时都可以听。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真的有听啊。原因我们还是要固定去教会，这个地方是很多了，我现在就简单提到五个原因我们应该来教会。第一，你在家里不一定真的会看圣经，就像那个姐妹我刚才提到的，即使你有看，你看的时间有可能比你在教会花的时间少。第二，当你一个人看，一个人自己解释你所看的时候，你太容易走歪，就是了解不正确。虽然你是应该自己看圣经的，但是你另外非常需要常常听正确的解释，得到很好的指引。那么教会这个地方就是有那位或几位专门被呼召来教导宣讲上帝的道之人，他们也为此而专门受训练，蛮多的训练而装备。好，第三个原因跟刚才第二个很接近，但是还是稍微不一样。你需要来教会，因为你需要别人跟你讲上帝的律法与福音。我们罪人就是不喜欢听上帝定我们罪的律法。当我们自己在家里看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或者认为那段经文关于律法只是指别人而已，不是指我自己，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应用那段经文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上帝的仆人传道人就是有责任确定你真的看到你自己的罪，用律法来定你的罪。这也是好的，因为除非你看到你的罪重新悔改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需要耶稣和福音。但是当牧师或传道人用律法来定你这些罪之后，那就是用福音来赦免你这些罪。这福音呢，我们也常常很难自己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啊，上帝是爱，是赦免别人，但是他不可能再一次地还是赦免我这个罪人。但是你来到教会这个地方，上帝的仆人就是有责任让你确定知道 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真的赦免你的罪。每次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赦罪的恩典，正道圣餐也有这个赦罪的恩典。这样讲到圣餐，也就是讲到第四个原因，我们应该来教会这个地方。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不能领圣餐，得到耶稣的身体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你就是要来到教会才能得到这美好的祝福。那虽然我们在千家里还没有开始领圣餐，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的学习上帝的道，就可以开始领，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确定知道耶稣真的赦免我们的罪。好，最后第五个原因，你应该固定来教会，这个原因也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是这个，虽然你或许认为你不需要来教会让你自己得到眷顾，虽然你实际上是需要的，但是你还是需要来为了其他弟兄姐妹们的好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那你肉体你的身体比如说缺少一只手的话，那你做事就很困难了。那上帝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耶稣的肢体不同的恩赐，教会也需要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正常行动。另外，我如果来教会，但是我没有看到张三或李四弟兄，我有可能会想，哎，张三这么好的弟兄今天没有来，那我也不一定每次都要来教会。所以你来或者不来，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都有影响。好，你们继续固定来教会就是了。这是耶稣和他父母在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好榜样，这是跟第一个榜样认真学习上帝的道有关的，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好，最后我们在这段经文学到的榜样是在第51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就是他的父母。耶稣那位百分之百的真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神，但是他还是顺从他世上就是有罪的世上的父母，这蛮特别，他卑微到这个地步。那么如果他宇宙的主宰顺从约瑟和玛利亚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当然更应该这样做，顺从我们的父母。那这榜样对我们在这边的小孩子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应用，特别是如果你父母是基督徒的话。那对我们大人来说，这个当然有稍微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要至少尊敬他们，关心还有照顾他们。记不记得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照顾关心他母亲玛利亚。那这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要做，顺从照顾我们的父母。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在想，但是耶稣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好像没有顺从他的父母，对不对？他父母和其他的亲属朋友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回拿撒勒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从，反而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我自己也觉得这事有一点难了解，但是关于这件事我们知道的不多，圣经就是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整个事件，所以我们很难做什么判断。另外，耶稣虽然没有跟从他世上的父母，但是他还是在听从他真正天上的父亲。耶稣也就这样回应玛利亚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无论怎么样，虽然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认为耶稣好像做错了，但是他肯定是没有犯罪。我们的情况呢，当然是不同，我们就是不断地犯罪。首先，我们有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他的道，也固定来到他的殿。 但是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另外有我们世上的父母，我们要顺从他们，爱他们，关心照顾他们，这我们也常常做不到。我们在这两种不同的领域根本没有完整地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我们一方面就是忽略上帝的道，我们另一方面也忽略真的关心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其他的家人，我们主要是关心我们自己而已。哎呀，当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榜样，我们就是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唯一的办法改进，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之后，从他领受他的赦免。感谢慈悲的天父，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就是这样做，赦免我们这些罪。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好榜样，但是他更是我们的代替者，也是我们的救赎者。耶稣2000年前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当我们的榜样，但是他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这些罪人完整地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是为了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罪人所应该赚得、所赚得的惩罚。耶稣来就是为了代替你，也代替我，也救赎我们。上帝很了解你，也很了解我，他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清楚，他知道比我们还知道我们的罪，他非常清楚我们如何常常忽略他的道，也忽略尊敬顺从照顾我们的父母。但是就是因为上帝非常了解我们这些罪，他才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并且上帝很久以前，非常久以前已经有这个计划。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就是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旧约圣经时代，上帝不断地透过他的先知告诉他的子民他这个救赎计划，包括弥赛亚如何要在伯利恒诞生，也要与童女所生的，还有他如何会受苦担当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连今天的经文，耶稣在圣殿里面，上帝都预先预言了，都计划好了。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照着上帝这个计划，12岁的耶稣就来到他的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猜那几天耶稣跟圣经老师所谈的应该是包括上帝的计划，借着基督，就是耶稣自己，要救赎罪人，包括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耶稣那天受死，是为了救赎世界上所有的人而受死的。当你这一位罪人受洗的那一天，你就亲自得到这个救赎。现在因为耶稣代替你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认真学习上帝的道，还有顺从照顾父母，所以借着你透过洗礼与耶稣信心的连接，上帝算你自己也是完整地遵守律法的，并且借着洗礼，你是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受过你罪所赚得的惩罚，并且你也与耶稣一同复活了，因此你也胜过你的罪、撒旦与死亡。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地得到耶稣的赦免， 特别在圣餐里面，那个被钉十字架上耶稣的身体，那些所流出来的宝血，你等一下就会吃喝，为了赦免你的罪。 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照着上帝的计划进入这个世界。耶稣12岁的时候，照着上帝的计划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当时真的正在以他父的事，就是代替我们遵守律法这事为念。21年之后，耶稣又照着上帝的计划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他也照着上帝的计划第三天复活了。今天晚上你也来到上帝的殿教会，你在这里听了上帝的道，这道照着上帝的计划定你的罪，也赦免你的罪。这一切都是上帝恩慈的计划，恩慈的安排，你领受了，你得救了。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